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咦，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咁剝，係咁剝，係唔停。 但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喎，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係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咁咪圍翻。 係。 哇，係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藥。 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淋啲 嘅，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掂。乖喎，唔係講少喎， 你攞出嚟嗰個，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 hold him 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囉囉面 感知 包就吃完囉 囉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 西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 卡妹 759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好，翻嚟第二節嘅北上文道，咁啊有 Kelvin 同埋阿刁文流喺度啦，跟住仲有我哋嘅嘉賓啊，今日咁啊深圳網友啊阿 Matthew 啊，咁啊頭先咧我仲有一個問題都想問一問嘅，就關於秋涼嗰個事件啊，就即係知道你同佢安排咗去呢、這個。港大喺深圳嗰間醫院咧叫咩名字我都唔記得咗。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咁其 實係喂，可唔可以介紹一下究竟其實係同我哋去開嗰間冚家產咩深圳乜撚嘢第二大人民醫院 乜撚 嘢醫院咧有咩分別先 ？OK， 分別啊，分別基本上你可以當你喺香港醫院咁樣差唔多啦。 係。 是啦就基本上你 紅包啦 紅包是絕對不敢收的不敢收但我未試的我諗住遲啲有機會我試一下啦。 第一次抽糧去的時候是不是你跟他一起去 我沒有跟他去的因為撞啱那幾天我都是忙的。 OK, 但是我但你跟他 安排即是我告訴他那裡有然後就叫他 book 時間啊成那些、嗯、但是我自己本身我有試過去那間醫院看醫生的 是 即是有親身過第一身經驗的是啦。 有沒有什麼30萬的醫療費即係豪華式嘅收費啊！ 冇啊 ，end up 係白三蚊搞掂曬咯。 白三蚊，屌你唔肯切嘅呢間醫院。 我唔係 cut 售，一啲 好嚴重 嘅，唔係好嚴重，但係都如果我估計去翻啲深圳嗰啲 國 人民 十萬人都 一萬人民咁又冇咁誇張，我諗四五萬走唔甩嗰啲咯。 四 五萬走唔甩， 八三蚊搞掂， 係 嘛？搞掂係啦。 咁呢間醫院應該冇人去咯，喺大陸。 哦，唔係喎。唔係喎，好多即係因為你上翻，你其實你上翻百度你 search 下，佢可以上網，你自己上網即係 book 個時間 ，exactly 你 book 邊日邊一個門診、嗯、幾多點到幾多點，你就去到交低錢，咁你就可以睇啦。 誒、欸，咁其實係如果咁講咧，會唔會係喺即係譬如我基本上係咪所有喺深圳居住嘅人，其實都可以享用佢入邊嘅服務咧？ 其實應該咁，咁我係香港人嚟㗎嘛，我拿住回鄉證嘅話，我去到都係一樣㗎啫喎。 係， 因為佢就冇話啊，即係如果你喺香港，你去急症室咪話，如果你係非本地居民，要唔知六嚿水定七嚿水㗎嘛。但係喺翻嗰邊嗰間廣大深圳醫院就一樣係八二蚊，八二定八三蚊咯。 因為佢哋都係香港嘅資金。 總之就係病人就醫㗎啦， 係病人 冇乜嘢門檻嘅， 冇嘅冇嘅。 OK， 咁啊所以你就介紹咗秋涼去嗰度啦。 因為佢嗰邊 exactly 有個係嗰啲整形。啊，整形外科、皮膚科嗰啲咁嘅嘢，咁 有多唔多香港嘅醫生啊？嗰啲喺度嘅。 我去睇嘅時候，我遇到兩個都係香港嘅醫生。 哇！ 實習嘅啫， 實習嘅應該， 因為香港唔夠 case， 佢哋做啊嘛。 係啦，因為我嗰次去睇咧，我係睇啲腸道科嘅，咁嗰個係一個香港嘅姐姐。 Okay. 啊，唔係姐姐啦，其實係妹妹嚟㗎啦。咁、okay. 就應該睇落去好後生，應該就啱啱畢業冇幾耐嗰啲嚟嘅啫，都係 36小時嗰啲 咩？咁我就唔知啦。 我知嘅，我識到機啊，所以唔好意思啊，我哋之後就有咁嘅嘢。 可以，其實係值得推介俾喺國內生活嘅朋友。 如果係喺深圳生活嘅， 深圳啦、 啊，深圳生活嘅，其實去嗰度嘅話，我覺得係比去其他人民醫院 安心 好多 咯。 希望冇有需要。 同埋個住院嘅環境係 OK 嘅，係咪？ 院我就未入過去睇， okay. 但係就我見佢周圍嘅環境咧就非常一流 嘅， 夠大嘅其實就係、是。 因為我哋去開下秋涼嗰間就真係。 誒嗰間咪提啦，嗰間。 咪提啦。 係成點啊？秋涼開嗰間。啊咩第二大人民醫院？ 唔係第一，首先就係我發覺啲病人冇乜點分開嘅咯， 唔、okay. 會男女分啦，起碼 男女又唔會分， okay. 男女係唔會分嘅。OK，, okay. 或者係咩病，我諗又冇乜細緻咁去分啦、嗯，感覺上覺得。咁仲有衞生環境其實係差啦。咁呢個係特色嚟嘅其實。咁你話如果佢係最差，我又唔敢講，因為如果你相對翻我哋咧。喺東莞嗰啲咧， 算罷啦。 嗰啲仲曲仲犀利啊！ 冇病變有病嗰啲。 係啊，即係後樓梯有康，你會發覺啲食剩嘅康師傅又有啊， okay. 煙頭又有啊，跟住仲有 嗰啲啊，嗰啲嚇，你去咗隔 離。唔係啊，仲有即係哇喺床單嗰啲好多人冇換過啊，或者上手係咪上手個哥啱啱出院都可能都唔記得咗換啊，咁樣嘅感覺上霉抌堆啊，咁樣嗰啲咁樣。 收費又貴啦。 收費係、okay. 啊，都係咁貴嗰啲咯。咁啊，講下第二嘢啦，即係Matthew 亦都係喺深圳居住啦，嚇、嗯， 係啊， 係啊，咁啊， 而家住邊度啊？ 而家住咗喺前海嗰頭， 前海啦咩？ 即係前海發展區嗰邊啦。 咦？係咩？ 係啊， 你又有翻去發展？ 好犀利！我冇翻發展，我望住佢睇下幾時發展好啫、哦。 發展係點嚟㗎？ 四個字，唔係三個字， 三個字， 難地一塊， 難地一塊三個字。 哦 ，OK， 即係向下發展啦。 你其實住咗幾多年啊？喺深圳？ 其實我喺深圳，如果長住嘅話，前後七年㗎啦， 七年 左右， 係啊，有樓有車啦，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其實。 仲有啦，仲有啦， 屌，唔怪冇人打上啦，真系 ，friend 啊，屌又好， 屌你真系扮晒嘢啦，真系， 冇我你识捻到佢， 一又翻你事， 七年都 系 七年都唔断喎， 我 朋友，有冇谂过啊？即系唔喺深圳住咧，即系谂下其他地方，即系除咗香港，入去中国其他地方咁样。 其实就暂时冇谂，但系经过星期一。同阿秋涼上完庭之後咧，我就已經密謀， 真係 密謀諗住 翻翻嚟香港。 嗯，至少資金搬咗翻嚟香港先啦。我唔想、哦、即係你唔知發生咩事嘅，真係。尤其是好似我呢啲咁上到去，有時可能同阿的總差唔多，有時會發敏疹嗰啲咁嘅嘢咧。即係我喺深圳住咗咁多年，七年啦。 哦、切枝啊，你諗住？ 係切枝啦，咁七年啦，咁、哦、基本上好多嘢都睇慣咗㗎啦嘛。 係理論上應該係化消曬㗎啦，即係唔係化應該話即係係好似咁講，即係好多嘢都見怪不怪。 係啦， 熟㗎啦，喺深圳好熟。 但係仲有。有啲係有啲事都係會猛嘅， 太親 一猛起上嚟咧，又可能會出事。 尤其揸住架車啦，肯定猛。 唔係阿超人， 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買搬咁少嘢翻嚟，唔當係撤資嘅，變賣少少資產套下現啫， 資金轉移下啫。 係啦，冇錯。喂，但係其實你住咗喺深圳都七年㗎啦， 都 見過啦。譬如話啲病咁，你都病過啩自己，咁你其實應該都。即係都明白係咁樣㗎啦，係咪先？ 或者咁講啦，有咗廣大嗰個深圳醫院之後咧，我就去嗰個睇一次嘅啫。咁其實如果之前喺深圳我有咩頭暈身興嘅話咧，能夠翻香港就梗係翻香港啦。唔能夠翻香港咁就我先離身一下先啦。 呢、這個都係居住喺深圳嘅優勢。 係啦，我離 有乜事可以即刻 離身一下啦。咁其實咁有 connection 咁自然就。 哦、即係中國人嘅習性我都有，即係打尖啊、靠關係啊、即刻睇 啊， 大家明㗎啦呢啲嘢，咁就冇辦法㗎啦。咁大家要討伐我，聲討我冇辦法，你鍾意聲討我聲討。 喂，有咩好？有乜？其實有乜優點咧？即係住喺深圳，即係乜嘢區市你可以住到七年咧？ 女多。 嗱，呢、這個其中一個原因啦，其中一個原因啦，即係咁啦，誒。 咩撚話？冇呢個優點。 嗱，或 者好多黐線。 嗱，或者咁講啦，誒。 等我嚟講先，揸住架車， 屌你成日插兩邊嘅 地方又唔錯，你老尾個係大把女跟跟車啦。 OK OK， 唔係咁樣， 俾嘉賓講， 或者咁講啦，誒。如果你喺香港嘅話，你拿住大概6000蚊港紙，你可以住咩咧？ 哇！ 淨係講住先啦，而家 劏房少 六千蚊港紙。我而家喺前海拿住，即係轉翻港紙啦，大概6000蚊到，包埋水電煤嗰啲咁嘅嘢啦嚇。我住緊1800尺。 哇！唔該咁多，你跟你走。 哇！你咁，哇！你又嚟抽水真係牛真係。 葡萄。 你最有得請人跟葡萄啦。 喂，嗰邊，我話嗰邊1800尺，哇！好好環境。 真係好誇張。 係啦，咁即係如果你。即係咁，香港人最關心嘅就係住嘅啫。咁我住呢個我已經解決咗啦。再加上因為我呢7年嚟都係喺深圳啊、大陸呢邊做嘢，即係有做嘢有玩啊，即係有戲啊咁樣嘢。 幾年先做 啫？唔係，我七年都做咗兩。 有撚做過啊！ 我七年做咗翻咗2年半工㗎，都叫做。 OK 得 ，OK。 喂，你唔好 得㗎。 嗱，我抗議啊，法官大人。 咩事啊？ 你成日咁錯誤誘導我哋嘅嘉賓啊，去講一啲。人哋唔想講嘅嘢， 請人請繼續， 係請人請繼續， 即係咁你諗下啦，即係你衣食，即係香港人最關心嘅住，你解決咗啦。咁如果你話揾食嘅話，你喺深圳，勤勤力力嘅話，其實都揾到食嘅話，又可以儲到下錢嘅話，咁。周末咪學阿傑斯講 咯。你都係一人公司咁樣 嘅 啫喎。 我其實有2年半我係做嘢嘅，我真係同個朋友有兩次都係同朋友打工咁樣嘅，都OK 啦咁樣就。跟住之後我都唔係叫一人公司嘅，我近排 先。而家就自雇人士。 而家就自雇人士，之前我都係同朋友夾粉做啲小生意啫咁樣咯，係咯。 係，都唔少㗎啦，你嗰啲都。 少啦，你 係啊，有得設置嘅。 比李嘉誠 都 係少嘢。 比李嘉誠係人都少啦。 但係但係有冇感覺就係話嗱住咗7年即係。你今時今日都係單身㗎嘛？ 我未結婚， 未結婚啦。即係譬如果你有冇諗過，譬如喂， 好多 開始結 嗱又嚟啦，你真係 你啊屌，真係好撚煩嘅。 識嘅女好多， 係唔該幫我瞄佢咪啊？唔該，屌，真係好少要求瞄咪啊！真係屌， 好 唔係？我想問就係即係你單身啦，但係有冇諗過譬如話喂結婚，即係結咗婚又另外一個世界喎？ 或者長遠會唔會諗住深圳長遠咁住落去 咧？深圳適唔適宜結婚？ 深圳啊， 结咗婚你又可能 会好难讲喎、啊。你呢个问题要分开两个问题喎、啊。你系话结咗婚之后喺深圳居住啊，定系喺深圳搵一个配偶啊？两个问题嚟噶、啊。 你都系分两下嘅。 嗱，如果假如 又会生小孩子噶嘛？ 如果个配偶系深圳，而且系深圳嘅土著嘅话咧，咁基本上我都可以靠食佢嘅饭都可以过半下半世噶啦。 系。 咁呢个系另外一个话题啦。 你娶到个村长个女噶嘛？坐喺度年年有钱分噶。 系啊系啊，嗰啲咁嘅嘢啦，或者有几栋楼喺度收紧租咁样嗰啲系大把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住嘅话，暂时都仲可以考虑喺深圳住。 嗯。 即系暂时可以考虑。 嗯。 但系就。都係頭先嗰句啦，去翻抽兩件事之後，我就已經係重新再審視過呢一個諗法啦。其實就係、即係可能我寧願住一個500尺嘅香港，我有法律 嘅 保護， 轉變啊、 有法律嘅保護，都唔會住一個1800尺嘅冇法律 保護 嘅地方咯。 嘅咁大概6000蚊嘅話，應該喺佐敦道你可以揾一間套房嘅。咁上下咯， 我以為炮房添， 等於炮房啦，嗰啲係炮房嚟。 喂，我想問下咧，咁你同一啲譬如香港嘅朋友咧，會唔會覺得個對於個認知或者對於內地啊、香港啊嘅好大分野咧嘅個睇法上，即係會唔會當你喺內地住咗咁？ 內地朋友你講 係咪香港朋友？ 香港朋友 係啊 ，OK。 其實唔會咯，因為即係我個人而言啦，我個人就從細到大咧，放假嘅時候咧都會喺深圳住嘅。因為我有啲我 grand 嗰個祖父祖母都係深圳嘅，咁老豆老母你知啦，嗰個年代揾食噶嘛，放假咪趯個細路翻去住咯。咁其實 所以其實你要習慣， 係啦，都習慣噶啦。其實睇住我叫做睇住深圳喺度轉變發展嘅咯，即係以前嘅福田係工廠區，係農田，而家已經係 CBD， 即係我係睇住佢改變嘅。呢個就變咗係 我會可以當係 second home 咯。始終都可以咁樣諗， 即係半個深圳人咁樣。 半個深圳人咁 講。我都係好深圳，好深圳人啦，已經其實。 唔係我點解問咧？就即係譬如話阿迪嗰啲咁樣，哇！你叫我翻都覺得煩啊！你叫我住喺嗰度，即係如果有啲咁嘅朋友，對於內地有啲好否定嘅感覺㗎，即係你又會唔會覺得啊？其實呢啲都唔係啲咩嚟嘅，即係你住落其實又唔係真係咁大問題。 其實如果你話要否定大陸嘅嘢，即係否定深圳或者大陸嘅嘢。住得喺深圳內嘅，住得大陸內嘅，我否定嘅嘢可以俾佢多 M 倍，因為知得更加清楚。 是 但係有時你行，你行，你唔係話磨滑咯，你衡量翻，你有得必有失。 O K， 係 有得必有失。如果你喺香港，你可以得到啲嘢，你必定失去啲嘢。咁我選擇喺而家呢個 moment 或者呢段時間，我喺深圳，我得到嘅嘢，我覺得可能會多過我失去的。 呢個係一個個人嘅衡量嚟。 係啊，個人嘅衡量啦，睇你點睇成，睇你點樣對個稱點稱 咯。呢個人好啲啦，係嘛？ 咁但係有時如果你翻到嚟香港咧，冇理佢啦。 我係睇人， 即係你如果你翻到嚟香港咧，即係譬如翻到嚟香港譬如好似話今晚你都要喂住翻一兩日咁樣，有冇 唔慣？ 而家你即係譬如 冇問題㗎，其實我冇話冇唔慣㗎，其實一樣都係翻屋企食飯，一樣都係 屋企又喺香港㗎， 係啊香港我爸爸媽媽都喺呢邊㗎嘛，喺香港我一樣翻到屋企都唔會開電視睇，係啦都係咁，都差唔多㗎啦，其實就係 唔係你唔係佢呢啲更加啦，大佬 梗 係 啦， 深圳一打電視八鳩幾個台， 唔係就 你 老大啊， 嚟到香港啲咁撚落後嘅地方係咪先？屌你老味得兩。 即係嗰度同黑白係冇分別嘅， 咪一撳嚟撳去都係 A B A B 嘅撚嘢，屌 咩邊 A B A B 得 A A A A 嘅咋？ 係啊，所以都係識咗好過啦。 食嘢慣唔慣咧？ 嚇！ 食嘢啊！ 嘢呢個應該係 喂食嘢啊！深圳而家呢即係呢十年八年嘅轉變大唔 都食你唔死喎，住咗咁耐都。 喂，其實可以咁講，係如果你喺深圳，你要維持翻香港食嘢嘅質素或者安全性咧？是貴過喺香港食，起碼三成到四成嘅， 應該係啦。 係 嘅，其實個消費係吃力， 好誇張。你唔好講 生活費， 你唔好講飲酒先嘛。飲酒呢個你唔係經常日日飲啊嘛。 食飯啊， 你淨係講食飯。你去一間即係香港人最愛嘅茶餐廳啦。 係啊。 唔好講茶餐廳，講大家樂好味啦。大家樂嘅價錢同香港係一撚樣嘅，但 係 換咗個 size， 換咗個 money size， 即 係 起碼貴咗兩成啦。 老麥。大家樂所有呢啲都係㗎喇，全部都係貴過香港嘅， 貴過香港 嘅，朝頭早茶餐廳早餐又係貴過香港嘅， 係㗎，所以你要維持返你喺深圳你慳返個居住成本，但係你個飲食成本 喂，但係譬如話近呢兩三年因為個人民幣即係嘅升值呢，其實有冇諗過嘩頂唔順呀搬返嚟香港住，或者即係咁撚貴啲，唔係原先個原意嚟㗎嘛，即係個生活費真係好難， 除非佢係收人民幣囉， 其實好似傑斯你做廠啦，你而家都做廠啦，我以前都做過廠，做廠同啲鬼佬計數嘅時候對美元，我講緊係大半年前我哋已經講緊係計 5.9 啦，即係自己心裏面嗰個 budget 計住囉， 計住 5.9 啦。咁你如果我而家貨司，而家我去到年而家十一月啦，可能到農曆新年嘅時候，我已經貨司我自己計係 5.7 或者 5.8 嘅話，咁我咪有數圍囉。如果覺得喂冇數圍嘅時候，咪硬囉。 你講緊呢個係做生意啫。 做生意咁我自己都係叫做生意，我都係賺外匯嘅話，咁我都要去咁樣計㗎嘛，其實就真係。 即係生活費就都嗰個上漲都冇乜點影響你。 其實我如果私人啲咁講啦嚇，我喺深圳一個月齋生活費，即係衣食住行咁15,000就唔甩咯，人民幣係啦， 唔係好悠遊㗎。即係我試過有一次就同阿 Matthew 係去探下秋娘啦，探完之後咧就名唔開㗎，因為佢話唔好開嗰間嘢嘅，因為驚大家去到咧嗰間嘢會綠沉啊。 係啦係啦。 咁啊，因為好細間嘅， 好食嘅 台灣店， 唔 止好食，其實係好舒服。真係好舒服㗎，即係點講呢，係一條 路咁 環街咁樣㗎。 係啦，細好似環街細細條路。 咁佢係一個台灣嘅鋪頭啦，台灣食品嘅鋪頭。咁然之後呢，佢出面呢個門口出面呢就有一個少少嘅高台。然之後呢就一張台嘅啫。嘩，咁我同阿 Matthew 就三四點到係咪應該。 係到三四點。 嘩，三四點即係簡直係好度假咁 Q 咁樣咁樣。 俾地址嚟， 即係好正嗰啲咁嘅地方。咁呢、這個呢啲咁嘅生活咧，你香港又係好難揾嘅。 可以，你除非你講緊你揾20,000一個月咯，喺、香港，仲要係 唔係 你唔係揾20,000，你 好咁嘅鋪啊，大哥。 仲要你係唔係你揾到錢，你仲有時間俾你去使先得啊嘛？你喺香港，你基本上你冇時間使。 係啦，唔係你喺大陸生活就有嗰種 hea 嘅 afford 得起佢 hea 咯， 係可以嘅。 但你喺香港咧就真係日日就係 太勞碌啦， 喺度做嘢係啦。 我想問一下咧，咁你睇住身邊即係好多人越嚟越多人翻上去住啦。咁其實可能呢幾年都係水尾咧，即係如果你用嗰個物價嚟講嘅話，咁、喂，你有冇你睇嗰啲人，你有冇啲咩感受咧？會唔會啊？即係佢哋，即係譬如啱啱搬上嚟住嘅，會唔會即係譬如你，我唔知你咪朋友又好，或者你即係社交場合識到嗰啲，會唔會即係會唔會佢哋又好唔慣啊？又或者係哎呀，原來即係上到嚟都好貴嗰啲嘢。 即係想我答你答係。 其實如果呢一環唔係你唔係識曬我啲 friend 㗎嘛，係咪先？咁分幾種咯，如果你有香港嘅朋友，有啲直情係覺得喺深圳河以北嘅都係男盜女娼嗰啲，唔使講啦。咁就係有一種就係會 阿迪嗰啲咯， 咁阿迪佢都會上去噶嘛，直情有啲係唔過噶，直情唔過嗰啲就唔好講啦。咁有一種就可能 weekend 過去揼個骨，洗下腳翻嚟嗰啲又唔講啦。咁你話上去深圳住嘅，或者我講個 case 啦，有一個朋友嘅朋友，真係朋友啊嚇， 真 係 唔識 啦，你唔識噶啦，一定就兩個都係兩夫妻嚟嘅，兩個都係醫生，都係一個就喺元朗，一個就喺屯門開診所嘅，咁唔錯啦，兩個人。 係啦，佢收入應該喺內地應該係好寫。 兩公婆啦，醫生，咁兩公婆大概我起碼都講緊係港紙15-16萬啦，咁你知啦，兩個都係兩公婆醫生，咁佢哋起碼佢哋諗住喺香港住嘅地方都可能 decent 啲，叫做好啲嘅地方， 係 買唔起， 都買唔起， 買唔起，真係買唔起，即係想好，因為你。做得兩個都係醫生，你有翻咁嘅社會地位嘅話，你冇可能叫佢住個700-800尺嘅地方㗎嘛。咁嗰時咁我就聽到一個朋友話佢有一對咁嘅醫生嘅夫婦，跟住佢話唔知點算好，跟住然之後我咪話我俾個 suggestion 佢哋，租一個中港車牌。喺 買你要搞成幾廿萬 嘅，唔係即係如果你租價租嗰啲 租啊 租嗰啲價租嗰啲價咁冇謂喺度講啦。咁就佢哋就租個中，我就建議佢哋租個中港車牌，跟住然之後喺深圳可能喺福田就租一個比較好啲嘅地方，即係可能1,000-1,000尺咁樣啦。咁就一個月維起嚟都係萬零蚊啦，16-17蚊人民幣，20,000蚊港紙到。咁你諗下，即係你兩公婆收工嘅時候買餸啊，成日食嗰啲都喺香港買翻。咁變咗佢哋呢3-4年落嚟呢係儲到錢㗎，係儲到錢㗎，因為你諗下佢搵10-多萬， 仲繼續喺度住緊， 仲住緊，以我所知仲住緊， 又覺得 OK， 咁樣 OK， 因為你諗下佢一個叫做好 decent 嘅生活啦，我有個中港車，我揸架 Benz， 非常中產， 非常中產，我揸個中港車兩邊走，然之後我喺上面住緊住緊1,000幾尺， 佢冇細路仔， 冇未有細路仔， 你冇細路仔咧，你就可以過呢種 生活，明白， 但你有細路仔咧，呢個我就成日講， 有冇啊？有冇啲朋友係 一個問題 嘅？如果有細路仔，都仲有一個解決方法嘅。內地如果講緊深圳係有，其實都幾多國際學校噶，好多。 睇你選唔選擇啦，我都成日好似聽到好似阿 Matthew 啲咁講，即係話國際學校係咪，但係咪解決到個問題咯？嚇、即係始終唔係香港嘅教育啦，即係我自己偏見係咁樣咯。 唔係而家好好噶啦，喺深圳嗰啲學校，有啲係香港俾一啲雙非嗰啲。 你冇見過啲國際學校？ 好接近香港，我繼續冇識㗎啦。 佢嗰個鬼頭係烏克蘭人嚟。 唔係，我講緊嗰隻國際學校真係係即係入邊全部都係鬼頭教嗰啲嚟嘅。 個鬼頭係烏克蘭啊、波蘭啊、羅馬尼亞、格魯吉亞嗰啲嘢。 即係哈薩克斯坦啊， 歐國杯嗰啲係嘛？歐國杯啲。不過嗱，唔係即係 Matthew 你講 case， 我覺得極即又冇話極端嘢，因為譬如佢咁嘅收入，其實喺香港其實我覺得都係好舒適嘅，可以 啊，係啊， 10-多萬喎，大佬一個月，即係中位數2萬啫嘛，大佬都唔知冇，係咯， 但係佢儲到錢啊嘛， 係，唔係，但我意思即係話，其實佢係選擇翻內地嘛，譬如我識即係有啲係佢覺得喺香港係接近冇選擇嘅，可能佢揾1-2萬，而喺佢喺內地咧就可能租5-6千蚊，但已經係好 decent 嘅，相對香港嚟講， 因為好中產， 可能你700-800尺，喂，你喺嗰度覺得， 但 係 你知唔知如果你用2萬蚊喺福田租嗰個單位啊？ 係。 落返嚟香港，大你咩 Matthew 你估下大約係嘅？ 哦，佢唔係租20,000，佢可能連埋個車牌咁樣，佢單位可能7,000-8,000咁樣囉。 哦，7,000-8,000。 7,000-8,000 咁 囉。 唔係好 decent 㗎 啫。咁你7,000-8,000你起碼過1,000尺啦。 哦，但我即係雖然而家有好多係即係佢都算有選擇㗎嘛，即係有多係覺得喂香港根本係冇可能啊！我10,000-10,000人工，我邊我拎10,000-10,000出嚟租我咁啊大佬？咁佢就喺內地就。搵咪6,000-7,000咪 OK 啊，係咪？即係你最多咪翻嚟辛苦啲，即係你有冇見證到啲即係呢個潮咁樣上去？ 我就冇認識到啲咁嘅，因為佢哋通常都喺翻香港住。咁、如果你話即係搵15,000-16,000港紙，如果你喺內地住嘅話，你就真係住農民房咯，即係10,000-1,000一個月人民幣。因為你冇，因為如果你 即係講香港，如果今時今日 係啦， 有啲月入15,000-16,000嘅年青人 ，OK， 如果佢翻去深圳住 ，OK， 係 你建唔建議先？ 我如果佢哋係唔係話好想要一個好 decent 嘅生活， 係 佢哋可以考慮住嗰啲農民房，因為如果你係做租小區嘅 decent 啲嘅，你起碼講緊4,000蚊，你遠啲嘅話你都要 接翻做人民， 接翻做 人都幾貴。 好啊，啱啱我哋結婚嗰位朋友啦， 係 咪先？最簡單一個例子啦，中港。O K 得啦，冇請你，一有請我。O K 嗱，所以睇下你自己。嗱，最簡單啦，佢喺香港揾幾錢冇你啦，咁計雞零兩雞啦，咁樣佢就住喺 咩叫雞零兩雞？ 佢肯定唔止雞零兩雞，佢起碼差唔多三雞啊！同你講， 唔會 萬零兩萬啊！ 佢起碼三雞啊！同你講， 話翻俾老婆聽，佢揾幾錢啫？ 咁你都冇講名啦，你係你自己又越講越 明啦， 跟住爆人哋出嚟。 係啊，唔好話唔緊要噶， 狗屎係咪先？係啊，跟住咧。 嗱咁佢喺布森嗰附近租一個得1,000-1,000啫嘛，係先？咁佢俾少少家用，咁佢每日咪遠少車程遠少少嚟羅湖翻工囉。咁都其實你10,000-20,000其實可以就有一個 係啊，因為咧 生活㗎啦，唔係 因為可能 Matthew 嗰、那個、那個那個圈子咧，即始終你都係即算係上岸少少啦，感覺上，因為譬如我係。我嗰年齡層嗰啲咧，就反而係越嚟越多。譬如我大學同學嗰啲咧，係喺內地住，好多，即係多到係 我認同 嘅。係啊，係，然後即係同譬如我啱啱畢業嗰幾年，同呢即係幾年係真係你見到分別就係好多都係覺得，喂真係譬如我你喺20,000，喂以往香港你20,000覺得喂 OK 啊，你遲啲你人工每年加10% 咁樣，你而家20,000，你20,000就20,000噶啦，基本上人個租咧。就唔係喎，租就係5,000-8,000-12,000咁上喎。反而內地咧6,000-7,000，其實相對香港800-700-800尺好舒服。 唔係，即係簡單講啦，你揾20,000一個月喺香港咧，你喺香港生活咧就係一種狗嘅生活。 如果你要負擔， 係啊，係啦。因為或者你再偏即係再極端少少咧，15,000-16,000，喺香港直情幾乎近似 赤貧， 生活唔到。但你上到去，喂，起碼 都仲有啲。生活 系神系相对嘅啫嘛，系真系 decent 噶，大佬 系啊， 你个感觉真系良好啊！ 喂，唔好理啦，咩人民币上涨又乜咯，4,000蚊屌你，起码真系话住到一 个屋噶，起码都 真系间屋一间房嘛，咁啊真系，咁你剩翻啊都仲有。唉，剩翻你都仲有7,000-8,000俾你搣啊！屌，喂，咁你即係 爭好遠啫。 喂，打到你香港係死得人嘅10,000-16,000，屌你女，咪即係攞6,000蚊住個劏房，冚家產。咁你喂唔係人人頂得住個劏房噶嘛？唔通即係夜晚又要走落麥當勞度瞓咩？屌， 所以就話咩？會唔會睇到呢一陣嘅人上嚟 啊？ 其實點解我會講話？即係如果係年青人，即係啱啱即係揾得唔係好多，如果係想留住，寧願即係建議佢哋住農民房咧，因為有時你可以話你諗住活在當下，能夠 decent 就 decent， 咁其實我會覺得你可能儲翻些少錢做投資，各方面嘅嘢會好啲。你住喺深圳一個農民房，你講緊有400多尺，好過住喺香港劏房。你寧願我建議就寧願你留翻些少錢， 農民房都2,000 投資，即係可能你做喺香港揾啲投資，你再增值。如果唔係嘅話，你唔係諗住一世都住喺深圳頭啊。 所以今個禮拜咧，即係可以講下啦，咪呢兩日啦，即係大家喺內地好留意嘅就係南方都市報，即係李嘉誠嗰個專訪啊，差唔多幾乎所有人都有睇，因為李嘉誠真係已經好耐都冇接受過咁詳盡嘅訪問。 民啦。咁即係特別佢即係佢提過好多嘢，譬如包括地產霸權。咁佢就話地產霸權咧，實在係一個笑話嚟嘅。咁佢話咧，外地我哋喺外地賺嘅錢咧，遠遠係多於香港。咁佢話過去兩三年咧，我哋都係喺香港買入嘅項目好少啦，等等啦，所有呢咁嘅廢話啦。但咁啊，最緊要一樣就係話，佢話大佬啊，我哋冇控制呢、這個即係。政府嘅政策嘅，政府政即係啲賣地嘅政策，全部都係政府主導啊，等等等咁啊，講咗好多呢啲咁嘅神，即係神仙嘅説話啦。我想講嘅就係佢唔明白一樣嘢咯，就係話我哋一路喺度講緊嗰個地產霸權係一種勢力嚟㗎，喺香港 同埋制度 咯，勢力嚟㗎，大佬唔係講緊，唔係淨係單單講緊嗰層樓有幾貴啊，係講緊成個香港，因為你呢班咁嘅地產商、壟斷，跟住然之後喂導致到，譬如話好似阿李嘉誠咁樣，喂各行各業佢又做嘅，我燈油火蠟又要，唔係全部嘢都係俾佢壟斷曬。仲有嘅就係、是、喂你搞啲小嘅生意亦都搞唔到啦，因為啲鋪租又好貴啦。跟住仲有你譬如話年青人，即係譬如啱啱初出嚟做嘢，咁然之後跟住譬如話想搵個鬥住下。而家都係好難嘅，即係你搵個1萬零2萬元，即係其實唔係話淨係話單單講，我哋唔係淨係單單講緊一層樓好貴囉，係成個係因為呢個咁嘅所謂叫做地產霸權，係令到成個香港嘅生活都即係嗰個成本係好貴， 唔係呢個 你焗住好多人就要翻去大陸住囉，係係啊，即係好多人都明知道喺大陸係住要有好多犧牲，咁但係你冇辦法啦。 唔係成哥好嘢嘅，即係我覺得佢近排即係。香港對霸權好敏感嘅呢排，即係你個電視霸權之後咧，咁佢驚你死得唔夠咧，夠金啊！ 再繼續講地產， 佢再刺激下你， 再繼續講地產。唔係，其實佢又講咗幾樣嘢，好發人心性嘅。 即係梁姐多得你， 即係譬如特別係好精彩嘅講啊，張子強啊， 係啦， 即係佢講張子強係令我想起呢個《南米蘇拉》咧入邊咧阿 Shawvasha 嗰個救佢嗰個神父啊。 吓， 即系嗰个神父，即系嗰个神，即系 Shawvasha 喺嗰个 教堂里 边，教堂偷晒啲嘢之后，俾人拉咗。咁嗰个神父就话，就同啲差佬讲，即系话，哦，佢冇罪噶，其实我俾佢噶，即系佢讲到自己好似神咁样，即系张子强绑架，咁啊又即系唔报警啊，跟住然之后第日就使晒钱咧，就再翻嚟啊，佢又劝佢远走高飞啊等等。咁但系佢讲到佢自己咧。即係好似冇罪咁樣嘅，其實佢冇反省過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大佬，其實如果我係郭炳湘，我真係想屌你老母啦，唔係你搞，唔係你，喂你係縱容緊一個，你仲跟住佢仲話佢要相信一個社會有法治喎，你自己嘅做事方法都冇法治，即係我當然你救子心切係咪先？咁你當陣時唔報警係 OK 嘅。咁但係喂你長期原來仲有同阿張子強聯絡嘅。 不打不相 識。然之後呢你其實你係錯誤引導到你令到張子強自己覺得自己係一個商人嚟㗎喂明唔明啊我打可以打電話俾阿李嘉誠跟住之後話俾你聽我使晒啲錢啊我又想綁下第二個喎咁樣即係好成功嘅商人嚟㗎嘛自己搞到阿張子強。咁我即係 棄兵重生。 你睇到李嘉誠係即係即係好似大撚晒咁樣嘅，即係覺得所有嘢都好似係啱嘅一樣咯。即係喂，大佬，你又話相信法治，你又唔去報警，你又縱容一個咁嘅即係大賊繼續去做案，咁即係好撚得意嘅。即係睇李嘉誠成個訪問咧，係一流嘅啫。 唔係，我又要諗對個社會，咪就係話呢一。李嘉誠曾經係一代香港人嘅英雄 像 神級偶像啦。即係而家，我諗我哋。我起碼我呢一代嗰啲已經唔會有啲咩特別尊重， 因為我其實好簡單啦，因為譬如話呢個題外話啦，即係我諗喺我嗰代，當然啦，每個人都會以李嘉誠做一個榜樣啦。點解？因為我哋見到李嘉誠係黐膠花噶嘛，開廠噶嘛，然之後跟住變咗一個大地產商。咁我哋以前係相信呢個社會係一條公平嘅天梯，李嘉誠做到嘅嘢，我哋都做到嘅。我哋努力啲就得噶啦。但係點解今時今日個個都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好似大魔頭咁樣咧？即係而家呢一代嘅年青人，因為大家都唔相信個社會有公平咯。 咪所以好質疑咧。 有時咧，我對成龍咧係一個偶像。 我唔係。 坦白嘅喎，而家都係喎。 咁但係坦白喎， 好長 係成龍大哥曾經係真係香港一個 icon 嚟㗎嘛？點解會搞到咁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其實唔知係佢哋搞到個社會咁啊，因為個社會害咗佢哋囉。 好似 係。係啊，即係大家都唔相信呢啲人嘅成功係因為努力嘅。大家其實我真係喺度大陸化緊嘅，因為我哋係相信呢啲人有捷徑㗎嘛，屌你咪佢。三面由人啊嘛，即係我哋成日會用呢啲咁嘅，而家就會用呢啲咁嘅概念咯。所以佢轉變 咗。我覺得諗起咧，呢個 可悲嘅其實真 係。即係呢個我有咁嘅幾荒謬，但係即係黑色幽默啫。即係你諗下佢同 TVB 兩大霸權啦，香港係咪啫？咁然後你諗下曾經何時 TVB 2000年即係好90年代或者係2000年附近啦，即係大家都仲係覺得李嘉誠係一個目標嘅時候咧，咁啊 TVB 咪好多嗰啲咩世紀爭產劇嗰啲嘅，天地乜叉啊，天地叉叉，羅家良咧就係、是。地產，但係你而家試下出啲咁嘅劇， 屌死 你老味， 冇曬啦，冇曬啦，九十年代有好多呢啲嘅，即係由富穿窿變咗個 係啦，實有係 啊，大富豪咁樣， 主要都係羅家良， 都係咁樣噶嘛，咁同埋即係成個訪問其實俾到大家個感覺啦，就係、是。即係佢有啲大嘅道理咧， 係 好似即係啱撚曬嘅。即係譬如話，佢嘅做生意嘅哲學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譬如南都好多嘢問佢，其實嗰個方向都係話，喂，你咩都要賺到盡嘅喎。 係。 咁佢好容易嘅啫，上所有嘢都用一樣嘢嚟拆解。我用股東交代㗎嘛，用股東交代就大撚晒㗎啦，係咪先咩都要賺到盡㗎嘛，喂大佬你有冇諗過你點樣對嗰啲日出康城嗰啲工人啊冚家產都係仲有就係、是、上次貨櫃碼頭嗰啲啊，即係唉，都系唔知点讲啊！即系总之有钱真系大晒咯，吓、就系咁啦。 咁啊， 想听下我点讲李嘉诚，不如听冷血时报 啊，听冷血时报啦。我哋都系即 入 讲开少少嘅， 入到即入。 好啊， 即系我要保持即加密唔讲得啊！嗱，一冷血时报会讲。 继续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再同阿 有冇歌啊 ？Matthew 吓， 有冇歌啊？ 有啊，有歌系、啊、真系呢只歌就 结婚仔嚟， 咁啊，史系婚之夜。 唔系新郎之后，梗系谂起 新娘啊，新娘系。 新娘咧嘅名字好靚嘅，叫 Janet 啊嘛， 咁啊 諗起又另外一個啦。本來真係諗起 Janet， 但係因為太黑啦，意頭唔好啊，黑妹咁唔好啦。呢一個咧其實係你哋未必會好認識嘅，不過係一個好正嘅一個爵士樂手，佢叫爵士歌手咧，叫 Janet Sadell。咁咧就呢個歌大家好熟嘅 Moon River。咁我哋聽完之後咧就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 Wider than a mile,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h, dream maker, you heart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And me. to see.